锵锵三人行，哎，刚才这个徐老师说我们这个抬举了一下冯唐， 也不能这样说。 我要抬举美女了啊，王烟云，这个苏子子，这是咱们锵锵三人行的老朋友。 对， 我一说老朋友啊，就要提到他当年的事儿。他当年这个曾经往这个身上裸身上泼那个墨汁。 对，然后写了特别多脏字在身上。 嗯，这是他的这个行为艺术，一时之间的。 自己写啊？ 是我把网友对我的评价让，就是也是拍摄的时候找了一个助手嘛，然后就帮我写在身上。 哎，这手这一叉是什么？ 啊，这是纹身，这不是当年留下的。 你纹这个是什么呢？是牛叉的那个叉吗？ 不是不是，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是因为我家里有亲人去世了之后我留了一个记号。对， 哎呦，这是一个这很奇怪的一个女孩子。你知道吗，年纪轻轻啊就曾经经历过家庭巨变，就是而且我当时就觉得她这个心里有一种很疯狂的那么一种力量。当时有人觉得啊她就是个炒作，其实我觉得现在所有说谁炒作的人呢、啊、你都要不要忘了跟这个人的本心和性格之间呢、啊、有某种关系，就是说不见得都是假的。 嗯， 就所以说我就觉得像他呢，他干出来的事儿也只有这个女孩子在北京现在好像家庭安顿下来了，是吗？ 安顿下来， 哎，有老公了。 对 对，接近我这个年龄的。 啊，您多大？ 我年近半百了。我知道你老公比你大多少？ 他47岁。 可不嘛，我48嘛。 哦， 知道我们大叔好了吧？ 嗯，特别好。 好在哪儿？ 就是又温柔又体贴，然后又有幽默感。 哎呦，你想想。 哇，就很开心，心花怒放。 所以你就是我们这个门派的未来。就是师傅里边的台词啊。那个不是，咱请他来啊，今天是聊聊现在时髦的话题。 嗯， 我们很多网友都在讲太子妃升职记，说火透半边天。 对， 哎，我也看了，这个老师说呢 特别好看。 对，也挺好看的。但是呢就是像我们这种高雅的人啊，我一下能看出他为什么好看。就是你要说多好笑，说实在话我没有年轻人那么多好笑，但是我也完全能知道。 年轻人看的是就是像我吧，我们90后看的是就是哗一阵风吹过来帅哥，哗一阵风又吹过来美女，然后整个就是满屏的春色，就会觉得哇，就会很爽的那种感觉。 看选美啊，看健美比赛， 那还不一样，它是有一种浪漫的， 还有故事， 要营造出来一种故事的那种感觉在里边。 它等于是选美跟健美比赛混合在一起来讲故事。 对， 徐老师就是时代不同了，你要接受一些新的东西。 嗯， 就是过去我们认为啊，一个作品， 嗯， 那是一个巨匠。给你做出一个经典，然后大家哎呦虔诚的欣赏虔诚的看。但是现在是什么呀，现在人人都是主子。就是你知道那天他们讲快播的这个事儿，我就讲这个弹幕。我就说啊，公开透明吧，直播对吧， 嗯， 但是一边看的时候一边看，上面现在网络观看这个弹幕上像覆盖了一层玻璃，玻璃上人们还写字儿， 就各种去评论。 这种观看，这种观看的行为本身使原初的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半透明的。 嗯， 你明白？比如说看太子妃，人家这个公司开宗明义就是说我们就是给孩子看的，我们就看，然后就是比穷，而且就是说啊，你比如说你琅琊榜 最穷的剧组， 对，哎，你知道我就看着琅琊榜的场景， 嗯， 他们就在琅琊榜的那个影视城那儿拍的，你知道吗？哎，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拍，但是呢还努力想拍得漂亮，帅哥靓女披这个床单是吧，哗 到处飞，然后衣服都是用那个窗帘布啊，有些是用窗帘布做的，然后做的颜色特别的好看，整个那个跟时尚结合的也很好。 然后这女的玩一倒立，叫张天爱这姑娘哈， 对， 哎，哇，玩一倒立，你一看穿着个波鞋，就叫槽点。观看成了一个娱乐，哎，你像琅琊榜他要尽量避免人家找出他，比如说有人找出他有个背景，有个人打着伞，那就算是披露了。但是这个 他有架空历史的辩护，所以他出点差错问题不大。 不是，就琅琊榜这个精品生怕有一个穿帮的镜头， 他的目的不一样，其实拍片子的。 对，这个 槽点就是要给你无数个槽点。 对 啊，他看的时候就有话说了，说你看他穿着波鞋， 对，他居然穿着个凉鞋在空那个宫里面走，就那种感觉。 好嘛，这披的是不是红绿蓝那个民工那个塑料布啊什么的，就无数个发现的这个槽点。 然后那个太子经常穿着那种就是铠甲，那种塑料做的那种铠甲的感觉就出来了。那种感觉 没错，太子身后还支着两个木棍子。 对， 那个导演就说为什么要支两个木棍子，说那是他的威仪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又有人发现这是一个时尚古装剧，这个太子穿的那个凉鞋啊，他们底下不是光着的，帅哥不是说光下半身光着，下哥下半身这个短裤啊，你去看看意大利名牌的一些男模走秀，经常能发现同款，可能是淘宝同款。 他那后面那个架子也是，就是已经是时装秀用过的，就直接是就是借鉴过来，然后就玩那种很酷的那种感觉嘛。 哎呦， 穿越就把广告也穿进去。 其实他整个片子的那种质感都很像在拍一个时尚大片，然后用时尚大片的方式去讲了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就很像这种。其实，在为什么年轻人会比较适合去看这样的片子？因为我们是读图长大的，读图一代长大了之后，我们是看那种时尚片啊，看那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就看着长大的。然后就来的时候就自来熟，咦，这个东西我也能接受，那个东西我也能接受，就是看着就很开心，就所有的自己成长的元素都在里面，很开心。 而且这个里头能看出女权的一些个东西。你像他这，你算女权分子吧？你像女权分子嘛？所以你看，我就说2016年我要向你们靠拢。所以是他这里边发现，你知道是这个张天爱了，在现实世界里是个男的，直男癌，花花公子，泡妞的。 嗯， 但是穿越到古代呢，成了太子的妃，你知道吗？ 他就有一些女性独立的一些。 他就男人变女人了， 就男人 女人的身体还是男人的心， 对，还是男人的心，他就显得跟那个你像他们里边的那种配置的女性啊，在那个剧里边，里边这个太子妃的贴身的宫女是一个，一说起什么事情，不到一分钟，不到三句话，马上开始狂哭，就是该哭不该哭的，就在那里大哭的那样 的、那个、 对，那个女孩。然后其他的四个妃子全都是在那不停的嗑瓜子，然后就买买买，然后又。讲一些八卦，胭脂水粉就最开心的那种。其实它里面描绘的其他的女性全都是那种就直男癌社会里边大家会觉得还不错，是一个玩物，一个那样的就是摆在那里很好玩的一个那种状况的女性。但这个男性从现代穿越回去了之后，他就感觉哎有点格格不入，他不跟那个古代那个宫廷那一套戏一样，他不去什么宫斗啊，然后去什么，感觉他是一个正房，他也不去欺负那个他的那个竞争者，他感觉还是我是一个男生，我还挺喜欢他的那种感觉，我还怜香惜玉， 借机抱抱别的妃子的大腿， 对，借机去泡一下就是别的姑娘那种感觉。其实这个剧就他其实好玩的点在于这儿。 哎，但是这个 那是不是可以让男人代入呢？感觉上，文涛会不会想也 就很讨巧，男生女生都会很喜欢。 我对这个戏的观感啊，主要就是他的这种网络神剧啊，就是哎，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你知道他能够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坐马桶上，就是解大手啊，他配的这个声音呢，噗噗噗噗噗噗噗，能30秒之多。 导演说了，说我要让这个片子就是让屏幕外的人都能够闻到他在方便的味道。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这个， 这也是够狠的。但是你又我又有一个联想，哎，你知道就是你像你现在跟这个小朋友特别小的小孩在一起，你发现你一说什么他们就哈哈笑，屎尿屁。我发现我跟小朋友在一起玩，一说放大屁，噗啊，小孩子哈就笑。哎，这就是弗洛伊德讲的 排泄的 几个快感期的这个转移啊，就是口腔快感期到 是。那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长这么大还在这个快感期吗？ 也许你们是并存，都是口腔快感、肛门快感，什么快感。 其实这个剧让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生吧。就是也不说女权或者怎么样吧，我喜欢这个剧也是因为它有一点点女权的感觉。 但是你又有批判， 我又有点不喜欢它，也是因为这一点。 好，我给你放一段，他要有他的批判，我们可以看看。 我们在江北大营的时候，你我都知道，齐盛早就有杀了你我二人的意图，不光是你，就连我对他也是恨之入骨。所以这个三角形显然是不成立的。不过今天。我还要跟你说一个三角关系，这也是现在我想对你说的。刚才那个只是给你举个例子，这条 是你，这条是我们张家，而这一条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家。 行，这帅哥靓女我就看见这个了，你还看得更深的啊。 我其实觉得这个太子妃身上啊，惹我喜欢惹很多网友喜欢的就是她其实很勇敢，很就是很多谋略，而且她也不 care 很多东西，她不像那样生活在一个感觉都是在大家互相去女性争斗的一个场合里边。她其实这样所有的这些气质都是在这个剧里边是以她作为一个男性穿越过来之后才有的一种气质，也就是说这个女生身上所有讨巧的地方，我喜欢的地方，都是因为她是一个男生。就这个逻辑串下来之后，就让我觉得不是特别舒服，就让我觉得好像是不是一个正常女生表现出来这样的样子，就好像有点不太讨人喜欢了。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有没有这样表现为这样的一些女生的状况？也有的，喜欢泡妞啊，我也很喜欢泡妞啊。我看到漂亮女生，我就 你泡妞， 就是看到漂亮女生就会觉得难以自持啊，就会觉得。哎呀，翘臀也很好看啊，长腿也很好看啊，就是其实女生也会有这样的审美的。 你是审美的还是性的？ 都有都有，就是 哦， 就是都会有那样的，就是一种哎感官上的很愉悦的感觉。但是这个 我一直不明白，你会觉得愉悦吗？女人看见女人的这个翘臀会愉悦吗？ 这个在于根本在于哪呢？在于我不把对方当成我的竞争对手，我跟他没有竞争关系。我你比我漂亮，我也不觉得有什么。 可以成为审美对象。 对，这可以成为审美对象，这是现代女性其实独立之后很重要的一个板块。但其实在这个剧里边，所有的这些，不管是他从审美上来说的一种，哎，更加对于女性的一种宽容，也不是说你打扮就是为了去讨好那个太子，去讨好别人，而所以我才讨厌你那种感觉，而是说你作为一个女生，你就很好看这种感觉。 啊。 所以它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在里边，一种是哎。我是一个男生，我来消费你的好看，我来泡一泡你的好看，一种是我就觉得把你当成一个审美对象的那种好看，这是女生和男生之间的一种差距，就是和就是现在女生也有这种气，也有这种感觉和 倾向。我越听越糊涂，你的意思是这个女主角之所以好，是所以你们讲有女权，是因为她带入了男性的很多。 这就是我很不喜欢的地方，就是她其实想要。 不是女权，这不是男权吗？ 对，而且就是她整个的逻辑在里面是，我感觉她是 男人才。 这个男生在穿越回去之前，他是一个直男癌， 嗯， 就是一个渣男嘛，他就感觉全世界的女生都是我的囊中之物，嗯，我只要泡到你了之后，就会觉得你很廉价那种感觉。然后他完全穿越回去了之后，他的逻辑在于。我是一个男性，我能够理解你三宫六院那种感觉，我也能够理解男人的欲望，所以说我很安分，我不跟你们斗。 你看这个敏锐的女性意识，女权的这个视角，真是大叔也还是要多跟你们在一起啊。 他就完全不是这样。对， 我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现在就说，我还是讲我刚才这个啊，就是现在人的观看的行为啊，直接对这个作品本身啊。染上了色调，染上了颜色。比方说他讲这个意识，你看还有人说，你比如我们大家爱聊这个琅琊榜，这个胡歌，现在越看胡歌演的越好嘛，这些演员选的非常好啊，那么都说这个胡歌跟那个霍建华什么 CP 啊，有些人就很生气，说什么这就是琅琊榜怎么拍出什么日本的耽美啊，说那胡说八道。哎，我看了之后啊，我看这个琅琊榜，我的感觉啊，他创作者是正经拍的， 嗯， 你明白吗？但是你就会看到流风所及啊，在这个社会时尚空气的影响下，说者无心，看者有意，隐隐约约呢就染上了这么一层色彩。 对， 所以就说你这个太子妃这个 叫接收美学， 就接收美学嘛，对吧？ 就是那个期待视野在起作用。 对，所以现在但是从这个里边，我觉得为什么他来带给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啊？女人的声音咱们真是得听听了。很多时候比如说我给你放一个广告，薛老师，这个广告我看着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知道现在在网上也引起轩然大波，你能看出有什么问题？哎，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广告。 你有什么梦想？ 我先说，我希望一毕业就到投资银行工作， 3年后我就存够钱和你结婚，拼一点，5年后当上经理，到时候应该就不会太忙了。8年后，我的年收入应该有50万。10年后，我要做到区域老总。15年后，开顾问公司，自己做老板。20年后， 我的手下有5000人。你的梦想呢？ 我想成为一个舞蹈家。 看这是 什么广告呢？ 这是一个钻戒的广告。 一个钻戒的广告， 就是他是鼓励说一个女生为你牺牲了她的一辈子，所以说你要给她买一个钻戒来补偿她，来纪念就是她的牺牲，就那种感觉。其实这个广告我看到网友有的评论写得特别好，说其实这个广告的结束语应该写成所以你要带着你的自以为是的梦想溜远一点。 对对对， 女生是应该这样去回答她的。 对，就今天这女生拍案而起，凭什么？ 我想象的这个广告是当她回答说我要成为一个舞蹈家，那边那男的就跑掉了。 是，就 我以为是这样的一个广告。 不是， 对不对？ 他这个广告呢，就是为什么我们看上去，包括我这个直男癌，猛一看觉得没什么，好像都是讲这个妻子的这种奉献嘛。 而且妻子一定要是就是默默的在背后，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转换一下，变成我要成为一个舞蹈家，我的老公在家里边做饭、带孩子、洗衣服、照顾我的家人、照顾一切。那他会怎么觉得？会不会觉得我很自私？ 美国最近就有个电影，就是这样拍的，女强 人。就这样拍就是正确了吗？ 老公就是一个家庭，就是怎么说，主夫。 家庭妇男。 家庭 主夫。 所以你现在看出来，这个电影、电视、游戏这一切啊，它太重要了。它潜移默化的教这个人做人。他塑造一种美感，比如说我一直记得在那个纽约 MoMA 的那个现代艺术博物馆，你就看到这个美国式的生活方式，就那个时候60年代，哎，一定要有大的冰箱，一定要有这种开放式的厨房，然后美国的生活杂志上都是那种带着微笑的家庭主妇围着围裙给丈夫和孩子在那个宽大的厨房里准备早餐。 对， 你知道这些个美感，它塑造了女孩的这个 dream， 这个梦。然后但是你看今天有女的觉醒了，觉着凭什么 接收美学呢？ 其实应该是两个人互相的那种感觉。就 接收美学呢，它一个基本理论就是说，当我们每个人去看一个戏的时候，我们的阅读期待，这个阅读期待就是我一生的修养，我的趣味，我的爱好，跟故事里边的东西越吻合呢，这个作品就越流行，就越你就看得越舒服。越不吻合，距离越远呢，就挑战性就越大。那现在这些戏大家看得很舒服呢，就说明他们是非常吻合。 这就是我对那个太子妃那部剧觉得就是细思极恐啊，一个网络词，就会觉得有点恐惧的地方。它其实完全迎合了现代的人其实对独立女性有一种期待，但是他的期待的前提是他要变得像一个男生，你才能算一个独立的女性。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吻合吧？你要从他的制作过程来看。过去的电影公司啊，像这个美国的大电影公司啊，专门有一个部门看全部的小说，所有英文的跟世界各地的小说。每个电影公司有几十上百个人，只做工作就是看小说，为了他们初选剧本。这个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看了流行的小说改编成你这个电影电视，有一个最可靠的一个收视率。那现在你看的我们看的这些剧哈，你看它是多少亿的点击哈，它的基础就是网络小说。它一开始就有保障，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在网络上流行了，因为它在网络上流行， 已 经符合了很多大家的公众梦了。 哎， 然后根据它这个东西再去迎合，所以你说一般的人看得很亲切，你看那些王妃打打闹闹，就好像你在家里沙发上你的女朋友在跟你打打闹闹一样。距离越近啊，你越来越看到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好处是越来越容易了， 但是我也 很简单。 对，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你说这个好莱坞它也没有什么党支部是吧，也没有什么广电总局，但是好像他们很有这种意识， 价值观很正确，感觉 他在里边传播甚至是先进的价值观。就是你比如说我在纸牌屋里，在多部美剧或者美国电影里，你注意到没有？比如说女性是英雄，或者说是这个女性厉害，或者说是这种比如说在性生活当中一些很微妙的地方，你都能感觉到他好像在传递这种，包括不要歧视同性恋等等，他无所不在的。按说这个没谁要求他， 对 对吧？ 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全体公民的意识， 它一个政治正确之概念，你在里面要是来讲另外一个少数民族不好，你这个戏到时候观众就会抗议。 对， 另外一个呢，制作者有一份责任感，我不可以100%的迎合观众的需要，我一定要给一些挑战，90%符合，但我有10%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这一点其实就是看太子妃的时候觉得最不舒服的地方。其实整个戏都很好看，它里面有一个镜头可能两位老师没有看到过，它里面有个镜头是她穿越回去之后成为了一个女性之后，她发现她宫里边就是皇上不是一直不喜欢那几个妃子吗，一直不理他们，然后那几个妃子当中有一个人出轨了，就有了一个就是外遇那种形象，然后这个太子妃一个现代人穿越回古代了之后，面对这样一个丈夫常年不理自己，有点蔑视自己的这样一个状况，她去找了一个人来，可能找到一个安慰嘛，对，给予理解和安慰嘛。然后她上去做了一个动作是，夸打了人家一巴掌，说你这个荡妇，就是相当于就是这种价值观，就相当于你隔了几千年之后发现 没有变化， 没一点变化都没有，然后观众在那里看得笑呵呵的，然后就会觉得有点恐怖。 哎，男性模式、女性模式，男人和女人到底是养成的？还是天生的？哎，最近还有一段片子很有意思，也是很多企业把这种先进的或者落后的意识都渗透在他们的广告里，赢得批评或者赞扬。你可以看看这个。 Okay, so I'm gonna just give you some actions to do, and just do the first thing that comes to mind. Show me what it looks like to run like a girl. My hair. Show me what it looks like to fight like a girl. Now throw like a girl. Aww. My name is Dakota and I'm 10 years old. Show me what it looks like to run like a girl. Throw like a girl.Fight like a girl.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 when I say run like a girl? It means run fast as you can. So do you think you just insulted your sister? No. I mean, yeah, insulted girls, but not my sister. It's kind of like telling them that they're weak and they're not as good as them. And what advice do you have to young girls who are told they run like a girl, kick like a girl, hit like a girl, swing like a girl? Keep doing it, because it's working. 哎，不过燕云啊，我也跟你探讨一个问题。你说你现在也跟大叔一块过日子了哈。那天我们大叔呢就在聊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我的同龄人当中，很多人的太太们在一起讲，我亲口听他们讲，他们说这一辈子。女人就是贤妻良母，周围看那种两个都独立的都离了，当然我的圈子可能很狭窄啊，就是比我岁数还大的很多太太们都讲啊，说女的就是这样，就是老公在外面干事业，女的做一个贤妻良母，这样的结构是最稳定的，就我们家庭都很稳定，我们没有什么不满足，我们作为女的挺快乐。可是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现在的亲，像你们这个男女在一块过日子，那可真的是谁照顾谁呀、啊？谁也别聊照顾谁。但是往往这样呢，好像也特别容易散，就是你知道吗？很容易不和，很容易轻易咱就算了吗？ 其实是一种感情模式的构建吧，我觉得也并不一定是说非要男生怎么样，女生怎么样，其实是一种和谐的两性关系的构建。比如说，我愿意付出，你也愿意付出。如果只是这样一种感觉的话，两个人保持这样一种感觉是很容易走下去的。但如果是说我这边觉得我是男生，所以说我应该这样付出，你是女生，你应该这样付出，其实两个人沟通就不在一个频率上了，那其实感情的模式就会变得走散掉。就像我跟我老公，其实是他照顾我多一点点， 是吧？ 就像在这个关系里边的话，因为我第一年纪小嘛，第二他其实对于我，他很支持我去做很多事情，我们俩之间的这个联系就保持得很好。其实有时候我忘记做饭呐、啊，或者是我在忙别的呀、啊，他也知道哦，他在做事情，所以说我现在要帮他把这个事情做好。其实还是如果这样一种联系能够构建成功的话，就是两个人就会是和谐的。但是如果是说非要把他拉到一个我女生就应该怎么样，男生就应该怎么样，这个结构上来说还是没有 必要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回到这个个人资讯解放。然后呢这个言论自由，然后呢个人选择上， 对， 就像你比如说，就咱就说这个王猛的前一任的那个已故的太太，他就经常说，他说我知道我并不是认为女人就应该辅佐男人，他说但是这就是我个人的选择，我觉得这样活着很好，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劝别的女人也去这样做，你们每一个女孩子应该看到 不能作为一种要求出来， 对，选择是无限的。 从常识的角度来讲，你刚才的问题很容易回答，就是你希望贤妻良母的女的，那希望做贤妻良母的女的，希望找到这个持家的男的，那你们就不想找， 对， 希望独立的那就找希望独立的人一起生活， 对， 这是常规的想法。 另外你觉得男人和女人跑起来真的一样吗？ 反正以我小时候的那个状态来说的话，我是第一打架打得过男生，第二跑步能够跑过男生的，就是没有人跟我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但是我生下来我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当别人跟我说你这样的行为很可能过于像男生的时候， 他就假装跑， 我就有一点点不太舒服。